途奔美亭，苦若龙腾不畏虚名，沾花笑一声，让世界听我的惊。在深山高岭上去练身手劲，在红日明月中启发我满心清，投入一份真诚，担红尘来做个精英。